都有钱，有中彩票好有钱，家家都有钱，有中彩票好有钱。年年皇上福禄寿更添，有中标过肥年有钱，呢人人啊富贵啊笑迎面，新春吉庆样样如愿，情人鞋属眷，情人鞋属眷，齐齐来贺宴啊，齐齐来贺宴啊，夫妻恩爱共享心不变迁，一家幸福乐壑满天，阿妈高兴为咗心急无算，家家都有钱，有中彩票好有钱，家家都有钱，有中彩票好有钱，年年皇上福禄寿更添，有中标过肥年有钱，呢人人啊富贵笑迎面，新春吉庆样样如愿，情人鞋属眷，情人鞋属眷，齐齐来贺宴啊，齐齐来贺宴啊，夫妻恩爱共享心不变迁，一家幸福乐壑满天，阿妈高兴为咗心急无算，家家都有钱，有中彩票好有钱，家家都有钱，有中彩票好有钱。情人鞋属眷，情人鞋属眷，齐齐来贺宴啊，齐齐来贺宴啊，夫妻恩爱